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38集，只给他们看了照片。文静低头看了一眼，蒋婉趴在他怀里睡着了，呼吸浅浅，细细的眉温顺地扶着。文静伸手拨开蒋婉的碎发，薄唇在她脸上印了个吻。到蒋婉直播的时间了，但她还没醒，文静只好登录蒋婉的账号，打开了镜头，在屏幕上打字。她睡着了，一会儿等她醒了再播。一群早就守着点过来的粉丝看见这一幕，全都嗷嗷叫唤。 哎呀，兄弟们出来吃狗粮啊！ 金哥剪头发了，好帅，帅出天际了！请把帅打满屏幕， 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！ 金哥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在嫂子的直播间里。 靖哥，新发型好帅啊！你们今天去剪头发了吗？ 哇，嫂子皮肤好好啊，羡慕了羡慕了。 文静没有开口说话，只是看着屏幕上的弹幕，轻轻点头。一群粉丝疯了一样，噼里啪啦地敲着弹幕问他： 哎，靖哥今天去哪玩了？ 他今天在哪儿剪的头发呀？我要去打卡。 靖哥今天和嫂子拍照合影了吗？想看看美美的照片。 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想看照片。 文静点头，空出手去拿手机，打开相册，放到镜头前。大多都是风景照，天空、街道、奶茶、长面包、广场的鸽子、拉小提琴的小女孩、跳舞的人群。她一张一张地翻着，冷不丁翻到一张两个人拥抱接吻的照片，他又快速翻到下一页，弹幕已经疯了。 哦，金哥，上一张，我们要看上一张。 我看到了啊，接吻照啊！我正一边吃饭一边看直播呢，我妈听我尖叫，还给我脑袋上来了一下，她看我还在傻笑，问我是不是有病。现在正在跟我爸商量要不要带我去医院检查脑子。楼上的姐妹笑死我了。 文静指了指怀里的蒋婉，又指了指手机，很轻地摇头，弹幕全都在笑。 姐妹们，翻译来了，靖哥的意思是不能给你们看了，老婆知道了会生气。 楼上的姐妹，我觉得应该是她不让看。 求生欲很强的靖哥。 可以，这很靖哥。 接下来的几张照片，文静自己看了很久，是蒋婉偷偷拍的，她并不知情。是她睡着的照片，蒋婉的食指戳在她脸上，戳出一个微笑的弧度。他刚睡醒时，睡眼惺忪，头发中央翘起一小撮头发，看着有些乖巧可爱。往后翻，还有他打游戏的照片，他微微拧着眉，坐在电脑前，修长的手指搭在键盘上，另一只手握着鼠标，眉眼专注地看着屏幕。再往后的照片，都是他们日常的一个个小片段。蒋婉趴在他肩上，冲着镜头比着耶，而他则偏头亲蒋婉的耳朵。蒋婉拿牛油果给他吃，见他皱着眉在边上哈哈大笑，而他拥着蒋婉，吻住蒋婉的唇，将那奇怪的味道喂进他的嘴里，耳边还依稀能听到他羞愤的喊声： 文静，我在拍照。 蒋婉醒来时，就看见满屏的弹幕。 靖哥，别一个人在那儿看啊，让我们也看看。 哎，靖哥什么时候游戏直播啊？ 蜜月旅行这段时间都不直播打游戏了吗？ 楼上别煞风景好吗？靖哥想什么时候直播就什么时候，人家现在正在度蜜月呢，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？ 你看不见靖哥正在嫂子直播间吗？催什么催？ 别吵别吵，再吵就滚出去。 有病吧，看不到我们靖哥心情这么好吗？靖哥之前就说了，度蜜月不能正常直播，哪天休息待在酒店里哪天就播，眼睛不要可以捐了啊。 我问问不行。 吵什么吵？ 别吵别吵，婉婉醒了。嫂子。 蒋婉耳根发红的从文静怀里爬起来，小声问： 你在直播？ 问完之后他才看见直播账号是自己的 ID。 文静坦诚地看着他，我没说话，只给他们看了照片。 什么照片啊？ 蒋婉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他接过自己的手机，打开第一眼就看见两人的亲吻合照。他难以置信地问： 你给他们看了？ 这张没有。他说着往前面翻了翻，翻到另一张接吻照片，点点头道：这张给他们看了。蒋婉呆愣着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弹幕笑疯了，全是一片哈哈 哈。 我笑死， 我笑方圆五百里都以为谁家母鸡下蛋了， 我笑得牙骨都崩开了。哦，好痛啊姐妹们。 楼上你们要笑死我。 蒋婉羞愤地瞪着文静冲他喊： 走开。 文静搂住他不松手：别生气。说话间低头在蒋婉的唇上亲了亲。蒋婉看了眼镜头，又看了眼文静，整张脸爆红。 文静。 文静搂住他，用下巴蹭着他的发顶，嗓音低哑地喊：我在老婆。弹幕又开始叫唤起来： 啊，老公老公老公老公，我来了。哇，靖哥声音好酥啊。 文静没有听到蒋婉的回应，又喊了声：老婆。蒋婉担心他又说什么，捂着他的嘴冲镜头抱歉道： 我们还没吃饭，等半小时之后再来直播好吗？很抱歉啊，让大家久等了，不好意思。 他关了直播，回头又羞又恼地瞪着男人： 文静，不要在直播的时候喊老婆。 为什么？ 没人会那样喊的。 有。 谁啊？ 我。文静说着指了指自己。他们在国外旅游了四个月，回来时刚好到年关。文静在保安室拿了几份快递，有两双鞋子，还有一箱子女性奢侈品香水和名贵护肤品，还有两张银行卡和一张卡片。卡片上是文静父母留的字： 看新闻才知道你们结婚了，以后好好的，有需要就跟爸妈讲，虽然你们可能不需要。文静，爸妈小时候确实亏欠你，我们不求你原谅，只希望你以后和婉婉两个人好好的，不要受我们影响。爸妈留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